好啊，那我们讲回这皮肤病。刚下课有同学跟我讲说，他看这个史书道明大同进节的书啊，讲到说这个或者用这个温清饮，或者用这个当归饮着，或者用薏苡仁散啊，之类的。我就说你治疗这种癣类的啊，其实今天这样子说不定癣类的就已经讲到差不多了，顶多下礼拜我跟你讲，就是说如果你用消风散的话，哪几味药可以加到很重，就是补充一点那个药法，就是驱风的药哈，你用什么消风散啊，或者十味败毒散，就是驱风药，你看层级，就是有些人他那个驱风药啊，就科学中药什么消风散吃一吃，他那个皮肤就好转了，那这是。以层级上来讲，是一点点驱风药就有效。有些人驱风药要开到很重，那或者是植物药没有药要开到蛇肉，那蛇肉没有用的话，又开到乌头。就是这个以驱风药这个系统你要试，然后呢，以驱这个湿邪的东西来讲的话呢，你可能要长期喝土茯苓。那个湿邪里面的毒比较能够清得干净，那有些人呢，他可能乌梅丸做个煎剂，喝个几天，哎，就开始好转了，就皮肤底下那个湿邪就可以去掉。那还有一个情况呢，是这样子啊，湿会发在皮肤的这个湿邪呢，有像史书道明的书上是用薏苡仁散啊，那这个它的原始的出来的地方呢是。《伤寒杂病论》里面治疗这个肠痈的这个薏苡附子败将散，就是薏仁跟附子跟败将草打粉，这个是这样的：人的体内如果有那个脓啊，包在一个没有出口的脏器里面的话，那你要用薏苡附子败将散，把那个让身体把那个脓啊化成一种类似水的东西，再吸收掉排除。那这个薏苡附子败将散的条文呢，张仲景是有写了，就是你里面有脓的话，皮肤表面会起血血，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所以呢，所谓的薏苡仁系列的什么薏苡仁散之类的后代方呢，哎，有机会会用到，就是内有脓外有癣，这个情况是有的。然后呢，还有一路，就是张仲景治疗这个。狐惑病烂眼睛的那个当归赤小豆散，就是红豆去泡水发了芽，再跟烘干跟当归打粉，那这个是去血里面的湿热之毒的，它又治烂眼睛，又治这个痔疮，啊，就是痔疮出血的时候用的。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你的癣，因为我们说治脓是这样的，你脓可以往外挤的，你就直接排脓汤，就是桔梗甘草煮就上了，对不对？那你脓完全闷在里面的是要用薏苡附子败将散把它吸收掉，但是有一种情况是那个癣啊会出水的，那这个癣会流汁的，那这个是当归赤小豆散，就是这个脓不里不外的时候是当归赤小豆散，啊，所以从脓的这一路想是这样子。那从血虚的那一路想呢，阴虚的那一路的话，就有的人是当归饮子比较有效，有的人是猪鸟汤比较有效，有的人是当归补血汤比较有效，有的人是炙甘草汤比较有效。 猪鸟汤不是吃睡觉？ 那你刚好这个人又有血又失眠，就太好了， 哦， 对不对？就是有主症框可以给你抓的话，那因为生鸡蛋黄这个很滋阴啊，所以这个滋阴的向度，所以我刚刚说是个去湿毒的向度，有土茯苓、乌梅汤什么什么，对不对？什么？然后呢？驱风的向度有这么一路药，要加加减减，你自己试试看看。然后补血滋阴的向度，可能是炙甘草汤，可能是当归补血汤，可能是什么肾气丸呢？可能是当归饮子，可能是猪鸟汤，又有这个向度。所以呢，你治癣的时候呢，当然去瘀血、大黄皂素丸就不用讲了。就是你每一个向度的药，你要单独试，就是你大概会试到哪一个地方，你会觉得有在好转，就是这个汤吃了三天又好，那你大概就补血的药抓这个向度，然后驱风的药抓到这个层级，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去湿毒的、去湿热毒的药抓到这个层级，然后去脓的药大概抓到这个层级，就是这几个向度你要自己瞧，因为以药理来讲，其实都是差不多的路数，只是强弱问题。啊，所以癣呢， 难搞是这个地方，就是你手上弹药要很充分，然后每一路的弹药要单独做空白试验，是这样子，有点讨厌，好不好啊？那上一堂课讲的呢，有一个地方的结论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免疫过度旺盛的时候呢，这个疫病的患者才是真正的免疫力过度旺盛。那一般这个西医这个风湿免疫科在治的这个是个免疫混乱病，那个是厥阴病或者是百合胡或阴阳毒的患者，那个不是真正的免疫力过度旺盛，这个是阴阳分裂病。那这个阴阳分裂的厥阴病患者啊，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见到啊，这个人说我不能补啊，一补就上火啊，对不对？这样的人，当然这个一补就上火的人，有可能是因为他体质太过阴寒，那个是少阴病的那个通脉四逆汤、白通汤这种，就是要用到生附子跟干姜啊，把他那个阴寒的那个阴实破掉，补药才进得去。这是以少阴来讲，就是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少阴的主症哈。那但是有另外一大块的这种什么一补就上火的病人，他是厥阴的主症况。那遇到厥阴的主症况的话呢，我就想啊，各位同学，你要自己心里要有个分寸，就是会遇到这个你惹不起的病人。就是一旦到了厥阴病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病人真的是个性上面有一点太硬的来怎么样，你知道那种个性。那遇到这种人格上面你已经觉得这个病人是惹不起的，就是在家里面那种很凶很霸的那种个性啊，或者是这个人个性非常矛盾，做什么事情都自己跟自己打架，就这个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以一个医疗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就要想啊，就是做医生的啊，不过就是个水电工而已，就是做做，就是通通水管啊，修修漏水这种事情。那万一那个人家的这个个性上来讲，好像每天都在做一些会伤害到这个水管子的事情，你也不能把它怎么样嘛，对不对？就是这种时候就要稍微啊退个几步啊，有些时候真是不医也罢。因为你医了也不知道会杠到什么东西，啊，大概是，稍微小心一点。那当然，我们今天技术面的东西，我们厥阴篇要教，那还是要讲啦，啊，那有一些技术面不能处理的，那就另外算。那这个，我先来说啊，这个厥阴病呢，厥阴经生病，人就会阴阳分裂，对不对？那阴经跟阳经不相顺接，手指尖会发冷的，那是当归四逆加味汤，这之前讲过了，是不是？那另外呢，张仲景的这个厥阴篇的条文呢，有很多很多的条文是在形容一个状况啊，叫做厥热胜负。其实这个胜字跟负字啊，不一定真正的标准艺术不是写这两个字也说不定。我这边只是在讲一个啊，一般大家好理解的，所以有点不遵照原著的写法了。那这个厥热胜负这件事情呢，是厥阴篇在今天的中医临床里面啊，最让临床医师感到这个不爽快的点。就是张仲景很用力的在讲的这个现象，很多医生说我在临床上没有遇到。那这个厥热胜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就是说张仲景他的临床观察是这样讲，就是一个病人啊，在得厥阴病的时候啊，他是热的时候呢，会完全处在那种白虎承气汤的热症的样子，就是他的那个，但他可能手指还是冰冷，但他整个人是整个燥热、口渴、脉洪大，就是很标准的白虎汤症，这样子五六天甚至八九天。然后呢，他就热过了之后呢，他又转成厥，就是手脚冰冷啊，拉稀水泄，这个什么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症呢，又来个八九天，就是这样子，以这种 好像是一个礼拜为周期啊，热一个礼拜，就它整个正型是一个实热的正型一个礼拜，然后呢又转成完全是虚冷的阴实的正型一个礼拜，就这样子交替的来。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中医学伤寒症会觉得学阴篇要学不下去的点，因为学阴篇很多条文在讲这个东西，他说我没见过。可是呢，我们如果放宽一些标准来说的话，我想说不定你就有见过了。就是这个，那张仲景的这个绝热胜负这件事情，他要怎么医呢？他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在热的那个时候呢，哎，不过我现在先插一下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就好像是少阳病再严重100倍的感觉？对不对？就少阳病那个往来寒热，这一天里面就发冷发热一下，对不对？一下两下三下，对不对？可是呢，厥阴病它的这个幅度就是风跟骨非常严重，所以呢，你也可以说张仲景医术呢，就是厥热胜负，如果你能够医得还不错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好转的迹象，叫做中见少阳。就是你把它这个风跟骨啊弄到不要那么极端的时候啊，那不极端的时候就变少阳病了，就等于从厥阴区退到少阳区去了啊。所以厥热胜负，中见少阳，这个是厥阴病的一个，以条文的内容来讲的话，一个已经比那个手势是要说什么了？对联啊，不像对联了啊，都没有对到啊，词性都没有对到啊。对不起，那个，这只能说是江湖口号了，好不好？不是对联。那就是说，你这个觉的时候跟热的时候啊，你能够见热治热，见觉治觉，让它这个极端的状况都熬过来一点，熬过来一点，它慢慢慢慢可以收摊到一个中见少阳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当这个人真的在大热的那个时候，你可不可以开白虎汤啊？可以。那他大寒的时候可不可以开四逆汤？可以。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周期，你这样子大热的时候用白虎汤去退，大寒的时候用四逆汤去退，这样来来回回治，他那个幅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的病就越来越好了啊。那么但是呢，如果你是遇到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夸张的患者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平常会遇到的厥阴病患者是什么？通常就是所谓的宋本麻黄生麻汤症，就是上热下寒。那因为我说宋本，是因为这个桂林本的麻黄生麻汤啊，是放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主症好像不太对，因为麻黄生麻汤是要到宋本，就是咽干口燥，就是 上半身是热烘烘很干燥的，然后两脚冷麻加水泄。那你看那个免疫失调病的患者，你就会看得到了，就他整个上面是又干又热，然后嘴巴破眼皮破，可是呢他的整个下半身是脚冷然后拉稀，这个症状是看得到的。那也就是说厥热胜负的这个现象，你真的要开药，你说麻黄生麻汤有没有像是四逆加白虎啊？有像，你这个方可以开到一起。其实治免疫失调病大概就是这样开，就是四逆加白虎的开法，就是你的这个人的热，那个免疫力过度旺盛的各种发炎啊，自己攻击自己的反应，你用生石膏怎么去推？可是呢，它的本质上面的那个寒，你用附子，就是这样子开，就是四逆加白虎，真武加白虎这样子的开。所以大陆术是这样子。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死忠的这个经方的学习者啊，这些中医师，他们会说，这个厥热胜负啊，你看到一个癌症的患者在西院的状态，有可能会看得到。就是得癌病的人啊，有的时候就真是这样子，热一阵，热两个礼拜，寒两个礼拜，就他热起来的时候就很口干舌燥啊，热烘烘啊， 那可是呢，它冷起来的时候也是手脚冰冷啊，拉稀啊。也就是在看到癌病的患者的时候呢，会有机会看到张仲景说的绝热胜负的状况。那这个时候的原则就是，张仲景是说，见到热的时候要治那个热，见到寒的时候要治那个寒。但是呢，到最后那个接近平衡点的时候呢，张仲景的这些杂七杂八条文，他的希望是说，希望你能够治到他阳这一边还是胜过阴这边一点点，就是到最后你的父子的力道还是要赢得过石膏的力道，这样明白吗？哈，就是阴阳来讲，到最后要胜到阴阳调和而偏阳一点，这个病人才容易好。那这个就是厥阴篇一大堆那种，你看起来什么什么热六日厥烦九日而立，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就这些就不要看了，就大概是这么回事。就是希望要热的日子比绝的日子要多一点比较好治。你如果治到它变成绝的日子多，热的日子少，那就要死于少阴病了，啊，那就没有意思了。好，所以开药就大概这样子。那这个，那至于说绝阴的这个比较标准的症状来讲的话啊，我觉得我们从乌梅丸症看起呢会比较容易，容易理解啊，就是，其实这个乌梅丸症啊，这里也没有很，我们看卷十一的第五十九条啊，他说，伤寒脉微而绝之七八日，夫冷其人燥无暂安时。此为脏绝非回绝也啊！他说这个东西是因为你的内脏太寒了，才会这个人不自主的有很多这种好像慌慌慌很慌的那个样子，那是燥不是烦，那这个是脏寒。他说这个先不管，他说回绝的话呢，就是会有蛔虫，这个你看起来像油这个字，就是通我们今天写蛔虫的蛔这个字啊。他说呢会蛔，如果是回绝的话，这个病人会吐蛔虫的。那这个回绝的病人呢，要用乌梅丸主治。那乌梅丸又可以治久痢啊，就是慢性的拉肚子的病。那所以呢，乌梅丸这个方啊就很可怜，因为这几句话呢，就后代都把它当成打虫药在开。就是如果你有小孩子有蛔虫的话，就吃一点乌梅丸啊。那吃了之后呢，蛔虫被这个乌梅丸啊搞得头昏昏的，就是你知道乌梅啊酸得他头昏昏，然后里面又有很热很热的药，又有很寒很寒的药，那那个虫吃了这个乌梅丸之后呢就昏掉了，然后就拉大便的时候就会把虫拉出来了啊。所以以打虫药的效果来讲呢不坏的啊，乌梅丸并不坏。但是乌梅丸的这个主结构呢其实是关系到厥阴病的那个一个大主症，就是所谓的积而不愈时，就厥阴病。如果你看这个内经或者是提纲的条文的话，它的厥阴病的主症是积而不愈时，就是这个人啊饿的时候啊饿的揪心啊，说我要吃饭，那你看他这样叫就说饭来了啊，饭就端给他了，然后他看到饭又觉得没胃口啊。所以你记得，如果你有积而不愈时的现象呢，就要考虑你可能有乌梅丸症了。然后呢再来第二个乌梅丸的这个厥阴病呢，是气上壮心，心中腾热，就是你忽然觉得有一股热气啊冲上你的胸口，然后胸口啊觉得又烫就痛，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感觉就已经是你的身体那个黏住阴阳的那个黏胶没有了，所以这个冷气往下掉，热气往上冲，所以气上壮心，心中腾热，这个也是乌梅丸的主症。那至于张仲景讲的这个啊，吐蛔虫呢，古时候因为他们都很多人体内都有蛔虫，所以这个人在得厥阴病的时候啊，他那个蛔虫会觉得这个宿主啊好像不太妙了，这个不能待下去了。所以呢大宝二宝赶快收拾东西跟妈妈一起搬家啊，所以他就会开始吐蛔虫了。 可是呢，现在的话，如果你没有蛔虫的话，这个主症就不会出来了。就是这个主症，就是古时候的那个吐蛔虫的主症呢，在今天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蛔虫的话，那你就会反应成饥而不欲食，就是肚子饿的好难过，但是一看到饭吃了一口就觉得哎呀不爽快，就是这个主症代替了吐蛔这个主症。那当然阴阳分裂的时候，上痛颠顶，下痛阴部，这个主症也是物美丸在主打。那今天呢，如果你是遇到这个一个病人哈，他是说什么，我呀好虚呀，那你就说好吧，虚就补吧，对不对，吃点补药啊，什么保元汤啊，啊当归补血汤啊，啊随便开开，结果他一吃就说不行啊，我一吃补药就牙龈肿起来了，那这种如你也可能是要开乌梅丸补充这个粘合阴阳的粘胶。那这个乌梅丸的药理来讲的话，乌梅嘛，就是要补强风木之气，不是用很酸的药，就是用像羊肉那种很烧的药嘛，啊，所以酸药也可以，烧药也可以，螺旋状的药也可以，阴阳角啊，就是反正这样子转转转的，也可以把阴阳转起来，啊，所以。好、啊，你要说什么？你又有什么梗啊？教我一下。意大利面，啊，这个啊，螺旋贝壳意大利面啊，那不行啦，啊，那是人工螺旋啊，不是天生螺旋，不行。啊，所以这种羚羊角类的可以啊。那羚羊角要修厥阴的话，是开在那种。理中或者附子理中，然后吞一点羚羊角粉，那个是近代那个广东一家谭树渠的开法，他是说这个温剂羚羊角的这个法啊，因为羚羊角很寒，它疏肝里面的热毒啊，同时也是一个寒药，但是你开在附子理中里面喝的话，他说这个温剂羚羊角的法啊，是用来把一个人的整个磁场啊。打掉重做的一个方法，那这个什么时候会用到，我也说不太上来。但是的确是一个很标准的厥阴药法，就是乌梅丸就是有一个酸药为主，然后呢，里面的热药用到最热的那几味，什么附子啊、啊干姜啊、就是、花椒啊、细辛啊，但是寒药呢也用到最寒的那几味。什么黄连啊、黄柏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最寒的跟最热的都有，然后用乌梅把它转到一起去。那这样子的话，就好像乌梅像一个酸味能够做一个中轴，然后呢，寒药能够把你的阴气引过来，然后呢，热药能够把你的阳气勾过来，然后再把它搅到一起，让它阴阳对消灭。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药法，就是很多。人的身体是寒热错杂型，一补就上火，那吃这个凉茶的话，又就肚子又拉肚子，又手脚冰冷，就这种人有吧？是不是？就是你热也不行，冷也不行，怎么样都不行啊！就是那你会这个人怎么样？很欢是吧？啊，就是不好搞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想到可能要用到乌梅丸，但是呢，乌梅丸哈。张仲景是说饭前吃十颗可以稍微加到二十颗，为什么要饭前呢？因为这个药哈，酸的有些人他的胃啊吃到会有一点不爽，所以呢你最好是能够怎么讲，就是一吃乌梅丸就用饭去压，就是用食物去压住它，让它这个药性比较有点食物混在那边，你比较不会觉得那么酸到你的胃了，啊，所以如果同学要吃乌梅丸的话，有的人是的确会有那种空腹吃哦，就觉得不太舒服，所以要最好是能够有一点食物去帮忙一下，会比较吃起来舒服。那你说乌梅丸可不可以煎汤剂啊？哎，可以，它这个300克乌梅哈，我们就以0.3来算的话，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一碗乌梅汤哈，张仲景那个上面写的乌梅300克，对不对？一碗汤你就乌梅放个9克，然后呢， 他细心写六两，你就下六分；干将写十两，你就下一钱。你懂我意思吧？就都除以一百就对了。但只是这个重量单位跟颗数单位的一百不一样，对不对？因为重量单位乘0.3比较接近嘛，是不是？所以就九颗乌梅，细心六分，干姜十分，黄连16分，啊，附子六分，就这样子煮成一锅汤，哎，可以。那要快的话，喝乌梅汤比较快。像如果是治皮肤病的话，乌梅汤比乌梅丸快。那治糖尿病的话呢，乌梅汤也快。就是这个，你啊，遇到糖尿病的患者，他要降血糖啊，那不一定是乌梅汤，还是肾气丸哦。就是如果这个人比较偏到肾气丸症，就是他有这个啊，漏小便多、腰酸、口渴，那这个是肾气丸症很齐全，对不对？脚没力，那这个是阳不入三阴经，这个是肾气丸。可是如果这个人的糖尿病呢，是口渴，然后呢食欲很大，可是呢吃饭又说不是很消化，乌梅丸。那这个时候你用乌梅丸反而降得了他的血糖。那如果是绝热胜负来讲的话，这个人如果他糖尿病是脉洪大，口渴，狂喝水都不解渴，白虎人参汤。所以这些都是绝阴妙法啊，就是等于是你伤寒论学到第六关的时候，你前面五关的招式全部都要会玩啊。那这个，那至于说这个糖尿病的人，他如果是什么下焦冷，对不对？那你再开四逆汤，那白虎四逆一起用啊。啊，这个像白虎四逆同用的这个法，你如果是这个什么，有些人糖尿病是到什么脚啊，会麻木，麻木没有感觉，那咽干口燥，两脚冷麻，你要白虎四逆加起也可以，你要开麻黄生麻汤也可以，一样的意思嘛。因为麻黄生麻汤的主结构也是白虎加四逆啊，或者白虎加真武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操作理论上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搞不清楚。我们中医的理论是象征物，但是呢，实际上的效果这样开很有效的啊。所以你考虑一下，如果有人需要降血糖的话，那乌梅汤你要加加减减啊，跟肾气汤合并，也不是不可以。那这个乌梅丸呢，他说又我先不要说这个煮酒力这件事情先不说，我们先说这个温病乌梅白糖汤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啊，你感冒，你的感冒呢是整个人不舒服也发烧，可是呢你是上半身啊觉得很烧很干，可是呢两个脚啊冰冷冷的在裹棉被，那这个感冒的时候就是上热下寒啊。那这个的话用温病治法，吃这个汤，这个乌梅白糖汤。可是古时候的人的白糖就是今天的黄沙了，黄沙已经很白了，古时候不白的糖跟黑糖了。那那个所以呢就几颗乌梅啊，然后再加这个 一把黄沙糖啊，这个汤煮出来啊堪称十分之美味啊。就是感冒的时候啊，上热下冷的感冒用乌梅白糖汤比较有效。一碗下去啊， 就也要熬很久，下完煮一碗之类的。 丁度叫你说了，你 没有特别熬很久， 就煮到有味道就可以， 就煮着就冻 了。那怕冷的话，因为比较偏温病，温病就是说啊，你这个感冒的时候并没有很明显的怕风怕冷的感觉，反而就是身体里面热烘烘燥燥的。那这样的话，那如果会有一点怕冷的话，就加薄荷。那薄荷的话也可以说，比起桂枝麻黄这种热开的药，薄荷是比较凉开的啊。那如果你这个人得这个温病呢，整个人热烘烘燥热，他的那个可是他的脉是很虚的，整个人没力气的话，那你也不一定要用到乌梅白糖汤，可以用扁鹊三豆饮。三豆饮就是什么？黑豆三钱、红豆三钱、绿豆三钱，就把这个邪气就中和掉就算了，这也是可以的 好，就是我这个课没有很用力的在教温饼啊，啊，但是就是一般， 黑豆、红豆跟什么？ 绿豆。 绿豆。 书上有黄豆的版本。 也可以啊。那你就黑豆、红豆、黄豆、绿豆各三钱，四豆饮也可以啊啊。其实以质感貌来讲哈，黑豆跟黄豆的药性是差不多了。 黑豆跟黄豆 差不多。那这个是治这个上热下寒的感冒。那你如果一感冒就觉得比较燥热的话，你记得我们原来伤寒论叫什么？葛根汤嘛，对不对？全身性觉得热烘烘啊。那你说根本就已经是白虎症了，那你就开白虎嘛啊。那白虎症治这个热感冒，你不用管是伤寒还是温病，是开白虎汤啦，对白虎汤症，白虎汤的话，你不用管伤寒还是温病。那你说乌梅丸呢？如果你有乌梅丸症，这个寒热不调的这种体质，那你吃乌梅丸啊，虽然乌梅丸是作用在这个厥阴经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厥阴经调好了，你的肝会好啊，所以它也可以说是保肝的药。那你说哪一味药特别保肝呢？那也说不上来，但这是一个能量的层面啊，就是上海的厥阴的一个药法。那这个右足九力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就是厥阴经的气不好的时候啊，人常常会处在一个下腹腔免疫力不足的状态，就它很容易，它的肠子里面会产生那个不好的细菌，就什么细菌性痢疾啊、阿米巴原虫痢疾啊，就是说你这个人啊，他如果下腹腔免疫机能很好的话，他家里面什么猫狗鹦鹉养一堆，他好好的。可是呢，如果他下腹腔免疫机能不好的话呢，他家里面猫狗鹦鹉什么养一堆，他就容易拉肚子。就是那个动物宠物上面的那个带的那些原虫啊，什么东西会在他体内长起来啊。所以这种慢性的很容易拉肚子的，而且那个拉的肚子都有一点偏热热臭臭的。这种老不好老不好的毛病，乌梅丸很好用啊，就每天饭前吃十克二十克，就是你吃到胃不舒服就不要吃，但是还可以忍受的话，就每天饭前十克，这样子调理，其实健胃整肠来讲，哎，又是很好。哎，你要问什么？ 我是想问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吃一些药是排它的寒气或排它里面的不好的东西会拉肚子，那有的时候是病的状况会拉肚子，那个要。 你可不可以，我再把你的问题请你问详细一点，什么情况是排寒气会拉肚子的？ 像是，比如说是吃那个当归羊肉汤，我是吃过一段时间的当归羊肉汤，努力的吃，用力的吃，拼命的吃，然后吃到拉肚子，我以为我生病了。 等一下，我跟你讲，当归生姜羊肉汤啊。如果是吃第一次就拉肚子，那是排寒气。如果是吃了很多次拉肚子，那是当归吃到滑肠。 哦，好 ，OK。没有，因为就一次煮一锅嘛，然后分少袋，然后每次拿一袋出来吃，所以就。 就是这个，那是当归本身是滑肠的呀。 哦 第一次吃就拉肚子，有可能排寒气，因为我见过不少人是一吃当归生姜羊肉汤，马上就发感冒，然后就厥阴经里面的那个东西被逼到上外面来了，有的。那也就是说，你说如果你是身体里面湿气寒气很多，你说吃个热药会把那些东西排出来，所以拉肚子的话，这种情况我觉得比较典型的情况是灸膏肓。就孙思邈说，灸膏肓当有所下，就是说你从膏肓穴灸进去，它就会把肚子里面的寒气什么都推出来，那会狂泻，没有错。那如果你连灸膏肓都不会狂泻的话，那你吃什么暖药会泻肚子？我怕你是吃坏了。大概是用灸膏肓当一个标准来看，比较可靠一点。就如果你是身体质很寒，吃暖药会有排病反应的拉肚子，那照理说你膏肓左右各灸半个钟头会拉， 啊，如果膏肓灸了都不会拉的话，那就不一定是暖药在排。那至于说，你刚刚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是什么？你怎么分辨？ 对，怎么分辨？比如说，皮肤会不会痛啊？或者是会不会肚子绞痛啊？或者是只是觉得你就 如果是乌梅丸治的那种拉肚子，因为是肠道免疫力低落，造成细菌容易繁殖，对不对？那这种拉肚子通常呢，都是比较大便会比较臭一点，比较烫一点。但是不一定是大水泄，可能就是大便偏稀、偏烫、偏臭，带血丝。那有可能就是厚重，就拉完大便觉得拉不干净，那也有可能。可是如果真的是很清楚的那个拉完大便拉不干净的感觉，那还是白头翁汤比较快，直接把厥阴的那个湿热之气加上来比较快。所以乌梅丸他说久痢。就是你那个症状不是很凶，但是来来去去就好像一直在那里。因为厥阴篇包含各种下痢，还有科离勒散症，还有什么什么，那个都偏这里偏那里一点的，那到时候都要一路把它学起来了。好，所以有没有问题？ 我想问有那种就是吃饱饭就想上厕所，这种大号的？ 不，吃饱饭想上厕所，这个是少阳四逆散症。对不对？这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的四逆散。那四逆散，今天樊作家王伟说，现在大陆啊有一个新派的中医，他们喜欢把四逆散再拆成三路，就是呢，同样有芍药甘草啊，桂枝黄芪芍药甘草呢叫做刚四逆散，乌梅百合芍药甘草叫柔四逆散，都可以用。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人用刚四逆散他比较舒服，有的人用柔四逆散他比较舒服，但是就是这个是关系到少阳区影响到你的肠胃机能。那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之前讲到割掉胆的人常常一吃饭就要拉肚子，对不对？或者是少阳病的人常常一吃饭就要拉肚子。好，那这个有的时候用温胆汤是不是，有的时候用四逆散都是有帮助的。哎，请说。如果啊，他吃下去半个钟头之内就不舒服的话，这个还没有到下腹腔内。那如果他是那个以拉肚子为主症，对不对？而且是吃下去，因为如果他吃下去半个钟头之内他就已经哇开始有点恶了，那这个是在胃这边就已经有那个，那这样子是在胃这边就有 feel 的时候，可能要往少阳去治。但是如果他吃下去六个钟头以后开始肚子不舒服，很容易拉肚子，那你就考虑用乌梅丸。因为乌梅丸这个东西很杀菌的，就是啊，就是以健胃整肠来讲，我不能说有功用，因为乌梅丸有不对路的时候它会酸到你的胃不舒服，所以我不敢说它健胃整肠。这样讲好了，不健胃整肠啦，就是你说饥而不欲食嘛，就是胃这边还很会饿啊，但是肠那边不行嘛，对不对？所以是不健胃，但是正常，好不好？好，那好，继续讲啊。有问题就随便问吧啊，反正我们现在这课也是聊开了啊，也不要。 老师，我想讲，我请教，因为现在的网就是有一个新闻说不要做那个眼睛的雷射手术。说 十年以后会散 光、畏光，那这是因为手术的状况造成散光、畏光。那石斛夜光丸有用？ 石斛夜光丸有用，而且我那个时候，你有去配吗？ 有。 哎呦，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因为我在这本书上看到一个石斛夜光丸的版本，老师那些昂贵药全部都不用，我感觉比较平价。就是因为你配那个标准原方是有点贵了哈。 可是真的好像有名 的，对，就是对于他那个眼睛的那个退化 我觉得石斛叶光丸还是很强，因为它到底是有放羚羊角，你知道，有放石斛啊，就是那些药还是很有它跳的很跳的很漂亮的药性。但还有一路的那个眼睛的要用羊肝丸，就去羊肉摊买羊的肝，然后配上黄连啊、什么木贼草啊，然后和到一起蒸熟的送到生源去烘干打粉这样子。那你看，羊已经是骚的东西嘛，对不对？已经是入绝阴了。那羊的肝，对不对？就是，那更加是入绝阴了。那还有一路的这个治眼睛的啊，是现在你们可能听了会不是很舒服的，就是雌猪丸，就是雌石跟朱砂，然后加很多的那个神渠做的药丸。神渠就是各种米麦面类的发酵物。这个很帮助消化，因为磁石跟朱砂都是很不消化的东西啊。朱砂还硫化汞呢，台湾是禁药，要大陆批进来，或者到国化店去买。但是要是天然的啊，就合成朱砂不行用的。但是磁石朱砂呢，是治那个内脏特别强，就是用那个神渠，很多的神渠配一点的磁石朱砂啊，那个特别能够化掉眼睛里面的脏痰。那只是呢，就是磁珠丸就吃一阵子就要停，然后呢，如果有汞的残留的话，恐怕还是要用那个土茯苓啊，喝一段时间把那个残留的汞的毒去掉，因为你朱砂又不能加热，对不对？你想把水银蒸发掉，反正硫化汞加热又分成硫跟汞，水银还更多了，那朱砂是不能加热的啊。所以，但是石斛叶光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有毒药物，然后长期吃保养是不错。那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西医动雷射手术，这个的眼睛会老得快，那什么地方不是动手术老得快呢？对不对？ 散光也很严重， 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吧。对，但是就也就是你的体，我这样说好了，就你的体质本来就是已经有一点偏，所以往眼睛退化的方向发展了。那你可能短期间可以用某种手术去硬把它矫正，可是你的体质还是继续的在退化嘛，对不对？那你已经用手术的方法又伤到它一点了，那退化的可能会更快。所以你说磁珠丸，你把它配到肾气丸里面，微量的。用肾气丸去帮他，就是肾气丸，你看他可以加点什么枸杞菊花，对不对？杞菊肾气丸再配一点磁珠丸的成分进去，那你这样子少量吃，大概还不会毒到人。其实朱砂这种东西哦，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外面药局买的天王补心丸，每一颗都是红咚咚的，对不对？上面都一层朱砂。但是我也不能把话讲得太满，就是我那时候说。柴胡龙母汤用铅丹有什么关系？就我就有一个我的学生吃到铅丹中毒，你知道？然后朱砂，你说宁心安神，你真的常年吃朱砂，吃个两三年人也会呆掉，就太宁太安了，你知道？就是人会变得 中毒。 对，所以话不要讲太满啊、哦，只能说适可而止，有瞧到就好了。有人要说什么？没有，我继续讲啊，让我赶点进度了，拜托，我不想，因为站在生意的立场，谁想说之后一直在赠送客那边赎罪一样？那这个厥阴病哈，阴阳不相顺接，总是会手脚冷，对不对？手指冷，手脚冷，那这边就有一些厥。的症状呢，可以怎么用汤？我们看一下十一至七十一条啊。他说：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也，白虎汤主之啊。就是个阴阳分裂啊，有可能是这样子分裂的，就是这个人的脉是滑的，把得到滑脉的话，代表他这个人里面是有热的。可是呢，他的手脚又是冷的，手掌至少手掌脚掌是冷冰冰的。那代表是因为这个人他阴阳分裂，所以他那个热啊就隔在里面闷烧。那这种时候呢，还是要把那个热泄掉才行。那用白虎汤可以把这个热发出来啊。 所以脉滑的时候，就算你手脚冷，那个滑而有力的脉还是要用白虎汤泄这个热。因为人一旦是厥阴体质的时候，它有热的时候还是会有阴阳隔绝的现象，那个热是隔在里面的，你一下子看不出来。好，那再来呢，72条当归四逆加味汤教过，好，所以呢你就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这个你不管是腰痛也好，这个盲肠炎也好，或者是这个眼睛不舒服也好，或者是手掌富贵手也好，你就抓一个手足厥寒，脉细欲绝，啊，有这个症就开了，治很多东西。那再来呢，73条我们在教四逆汤系的时候呢，也讲过了啊，他说大汗出，热不去，内拘及四肢疼，腹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那这个的话，主要是在讲那个里面很冷，可是呢，外面看起来很热，就是这个人是在肚子痛，在拉水，然后呢，手脚也是冰冷的，可是你是看这个人是整个人是红彤彤出大汗的。就他高烧出大汗的，可是他是拉水，然后手脚是缩着的，那这样子的话，他是里面的汗跟外面的热隔开，那这样子的话，用四逆汤泄掉他里面的汗，所以这个跟白虎汤那个条文刚好是一个对子，好不好？就厥阴病就是会有这种怪现象，开药要看准了来开啊。那后面74条就当补充了啊，大汗或者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就是如果这个人出大汗，你不要以为他出大汗是热啊，手脚冰冷的话呢，还是吃四逆汤泄那个寒。那至于后面那个胸中有冷痰要吐掉的刮地散啊，我想我们就不用力教了，好吧？因为这个吐药，我想你们也是不太想开啊，就是所以就知道就好了，以后真的。因为花叶散太阳偏也有啊，我在想这个年头我们已经不太常用吐药了，所以就先放过。然后呢，再来76条呢，是一个茯苓甘草汤，这个是叫做这样子，它是厥而心下悸。其实这个到底是不是厥阴病都不一定了，这是一个痰饮病啊。就这个人手脚冷，可是他觉得他的那个心脏下面，就是我们肉体的胃的上面啊，觉得那个心跳不咚咚咚的在那边撞到。他说这个东西啊，是那个地方有水，所以呢，要先用茯苓甘草汤啊，把那个水抽掉，再来治他的这个手脚冷。不然的话呢，你先治他的手脚冷的话，那个热药一下去，那个水会被逼的啊，跑到肠胃道里面去。那你就是说，这种心下悸又手脚冷的人，如果你直接就开暖药的话，那个暖药就会把那个水啊打到你的拉稀，反而把那个病人吓一跳。所以就是在你开暖药之前呢，你要先开这个抽水的药，把他这个心下悸的这一坨水啊抽掉，从小便抽掉，这个时候再开暖药去治手脚冷，他才不会拉水拉的乱七八糟。好。啊，这个龟我最近也在烦，因为我看到一个人脾胃很湿的，我就开暖药，然后就打了他，一直在拉水，那就是没有守住这一条。他的江总，你就说不要吓病人，啊，就是你先用抽水药。 好吧，因为如果反正水 下来。对对对，但是那个病人呢、啊，如果已经、啊、发烧啊、感冒啊、病得很难过了，那又要加上冲厕所，他说你虐待他，对不对？就是意思。如果大家都有读《伤寒论》的话，人家可以告你啊。张仲景说：“这样你不要虐待我，你还是虐待我，跟你有仇啊，对不对？我已经那么病了，没有力气了，还叫我一直跑厕所，对不对？拉肚子、换床单、换好几张，就是整我嘛，对不对？还是会有抱怨的啊。就医生要避免各种的诉讼啊。所以呢，就茯苓甘草、生姜桂枝啊，这个。”转这个心下这个心悸的这个水气，先把水抽掉，好，再来治手脚冷。那至于这个77条哈， 老实说，又是桂林本单独有的这个后出土的条文，所以这两个方呢，临床上目前为止还没有立案。那同学就我也只能跟同学讲说，我们就看一看他大概的意思，理解理解就好了啊。他这个人参附子汤，桂林本那边写干姜二梅泡，我想这是有问题吧？就干姜不是算梅的吧？也没有什么泡不泡的，泡的话是泡姜，但是我想不是这样子的，说不定是有什么误字啊。所以干姜我们一般就写三两好了。那这个东西呢，它是这个病人的主症是这样子，上面在吐脓血，然后下面在拉水，就是吐脓血加泄力不止，这怎么办啊？那就是你上面的这个上腔的这个出血，你要用一些止血的药，那下面这个拉肚子，你还是要用一些治拉肚子的药。所以干姜附子就是人参加起来比较像是在暖下焦，对不对？那你说为什么不用四逆汤，为什么甘草放的少呢？它是第二个状况才用甘草，因为其实厥阴篇的药哈，不太用甘草，也不太用白术。当然麻黄生麻汤啊，在宋本里头还是桂林本也有白术，就是偶尔用一下。因为你知道像乌梅丸就是没有甘草的，没有甘草的药物。那从前在讲到那个邵阳的那个厥阴之间的那个柴胡龙骨牡蛎汤也是没有甘草的，因为一个人他的身体会阴阳分裂的话，这个是某一派医家这样讲，就是说他已经身体已经失去那个地平线了，就是这种情况你用了甘草不见得好，就是柴龙骨这种病你不放甘草让那个药自己去找病，药比较自由，你放了甘草的话就确定柴胡往上走，什么哪个往下走，反而找不到病。那乌梅丸也是这个样子，那不用甘草的、哦、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那你说阿胶跟薄叶都是止血的嘛，对不对？那人参补点气，所以这样子治。那如果吃了之后呢还是不行的话呢，再用人参干姜汤，这个就连止血的药都不要用了、哦、因为那些止血的药其实都还会对于这个阴药跟阳药各自发挥作用有一点点微微的阻抗，那就连那个什么阿胶薄叶都不放了、啊、就是这个上下隔绝的这个下寒而上面热到吐血的方。那当然标准我们常用的上热下寒的体质常用的方就是麻黄生麻汤嘛、啊、那我那个时候教的时候抄黑板是用宋本的主症在抄，那这个我们这个桂林本用的是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的条文，那不是很适合、啊啊、而且桂林本的麻黄生麻汤也比宋本要少了好几味药、啊、所以我们桂林本的麻黄生麻汤我们姑且算是存疑、啊、因为我不敢说这个条文一定是对，因为除了桂林本还有长沙古本、啊、长沙古本或者放的方法有这个条文的位置又不一样了，就不晓得那个古本是怎么拼的。那我们在真正要讲这个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之前呢，我们要倒过去看一个这一个系统的方剂里面有甘草的一个方，就是太阳篇的8-52条的黄连汤啊，卷8第52条。这个是太阳病里面的有厥阴病调调的一个方哦，51条啊，对不起，不是52条。其实52条也是一个白虎汤啊，麦麸黄是表里有热，表无寒啊。这个51条的黄连汤呢，你看他说这个是太阳病为主，所以他还是有这个桂枝啊、红枣这种药啊。他说伤感冒的时候，如果是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而腹中痛欲呕者，黄连汤。 那这个黄连汤是在太阳病的时候，这个人的上半身啊是热到会热吐，可是呢下半身呢是冷到会冷痛，这样的时候呢用黄连汤啊，所以就是上面的热的用黄连降下来，可是下面的这个寒呢要用干姜暖回去，这是在太阳病的框架里头。所以呢这个黄连汤你也可以说它的用药的结构是以太阳，好像它衔接了这个太阳篇里面的泻心汤跟厥阴篇这边的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它是一个中间的过渡地带。那么我们现在再换一个角度来说，之前讲的泻心汤算不算也是一种厥阴病？其实泻心汤你要说它算可以算，因为它的确也是上热下寒，对不对？那这个以甘草为主的甘草泻心汤又是治那个狐惑病，对不对？烂眼睛烂口腔烂阴道的狐惑病，那这个时候狐惑病的确是免疫失调病的一种啊，是不是？所以在以阴阳分裂的角度来讲是算，可是呢你要说它不算也对，因为它的主症是心下痞，心下痞就代表它的阳还是想往下，它的阴还是想往上，所以才会撞到。那阳跟阴还会想要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想要靠在一起这个调调不叫厥阴，就像栀子汤症，它的这个阳还想往下，阴还想往上，杠到这个胸口这个地方闷痛闷痛，它还有想要在一起的动力，不叫厥阴病。就是好像这个夫妻在家里面拼命吵架，但是呢拼命吵架是为了要比较正面的理由在吵架的话，还不叫厥阴，就是完全已经冷战分脸了，就老公出去上班不回家，老爸老婆离家出走回娘家，这样子就比较叫厥阴病了。但是这个调调上来讲，就是还努力的想要靠在一起的时候，姑且不算他厥阴啊，他已经完全翻脸了，背对背跑了，就叫厥阴了啊。所以大概这样子分，所以在不同的向度看的话啊，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了。那所以呢，这个还在太阳病，脉比较偏浮，人还会怕冷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上而热吐，下而冷痛，那这样子用开始有一点分裂的黄连汤，那等到厥阴的这个完全进入厥阴状况的这个干姜黄连黄哦干姜芩连参汤呢，它就是吃东西呢是入口即吐，而他说这个人病人就可能经过医生开过冷药，所以呢他是寒格更逆吐下，就是说他是肚子里面整个冷掉了，所以才会把那个热气都逼到上面来热吐，所以这个时候呢上面的热吐黄芩黄连，下面冷掉用干姜人参，就这样四味药很单纯的啊。所以而这个时候呢已经有这种背对背跑步的这种阴阳隔离的样子的话，哎，有的时候连甘草啊都没有很努力要用了，所以这是以这个厥阴来讲啊。那这个以这个再来这个83条的这个薄叶阿胶汤啊，又是桂林本独有的方，也就是近代没有医案的一个方，所以也只能说我们看这个药大概看一看它的主症是说拉肚子，然后寸脉是浮硕的，尺脉是涩的，那这个尺脉涩呢可能是下焦血也拉得虚了啊，所以用薄叶止血，用阿胶补血，用牡丹皮消炎哦，牡丹皮是消骨头发炎或者是肠道发炎比较有效的药物，然后用干姜呢暖肠道啊、哦。 也有止血的效果啦，所以又要消那个炎，又要止血，所以你看这个肠子它到底是热还是冷啊？就是又是用薄叶跟干姜止血的话，这个肠道可能有冷的问题，可是用牡丹皮的话，这个肠道有热的问题，所以发炎是热，出血是冷，这样的一个寒热混杂的状态啊，我们姑且就是以药测证的话是这样子理解啦。那当然你可能会有一点困惑啦啊，少阴桃花汤证也是下利便血，对不对？厥阴白头汤、白头翁汤证那也是下利便血，那怎么分呢、啊？是不是？其实白头翁汤证还是以下利厚重为主症的，带点血丝只是附带。不会有大量的那个出血，但是这个用到这个薄叶阿胶的这个汤哈，它那个大便是真的是大出血来，好，那个量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桃花汤的那个出血，那也是肠膜开始脱落的出血，那个也是脓里面带一点血丝，这不是那么凶悍的出血啊，这个是真的是大便就大出血来了。就是肠道破裂的在出血了。那本来照厥阴篇的顺序来讲的话啊，接下来是要讲那个白头翁汤了、啊。这个不过那个白头翁汤之前那个通脉四逆汤，我们在讲少阴的时候啊，已经讲过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努力讲了啊。就是里寒外热，所以也算一种厥阴，对不对？要用这个通脉四逆的结构来调和这个里外的寒热。那最后的这个五分钟啊，我们跳过去看一下百合湖或阴阳炉，快快的过一下啊，就是好像没事赶进度啊，让他来开刀了。因为卷十三百合湖或阴阳炉，那百合病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就神经衰弱，这里那里都不对劲的病。那你说这个免疫失调病的患者啊，往往他真的在产生免疫失调的现象之前，他其实那个人已经有一点这里那里都不舒服了，可是检查来检查去他没有病。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先看百合病有没有百合病的征兆，就是尿尿的时候头会不舒服，或者是脉数，或者是小便黄之类的啊。然后呢，就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这种乱乱的感觉开始出来的时候，那百合汤会说你随便开，你百合放一放，然后放点生地黄，放点滑石，什么放点鸡蛋黄，随你开，那几个百合汤都可以合在一起开。那狐惑病呢，我们也讲过一些了，因为讲泻心汤的时候介绍甘草泻心汤，对不对？那一个人免疫失调病在发作的时候，他会发作成狐惑病的时候呢，通常是有上热下寒，而生甘草放那么多的话，等于在代替类固醇嘛，对不对？因为这种病在发作的时候，有的时候用类固醇效果比较好，而生甘草的副作用虽然跟类固醇有点接近，但是比类固醇小，所以甘草泻心汤是主方，而主轴方用甘草泻心之外呢，哦对了，其实你那个什么，如果你是阴道破掉、阴道发炎那种病啊，你有的时候甘草泻心汤有时候有比较有效，有的时候如乌梅丸比较有效，就不一定的，这也是要稍微试一下啊。那不清楚的话，你们去问莹莹啊。那这个，然后呢，这个黏膜会烂掉的，总方用甘草泻心汤。那个别来讲的话呢，他是说，如果你是烂阴道的话，就用苦参去煮水去洗阴道。那如果是烂肛门的话呢，就要用一个密闭容器开一个小孔，然后在里面用火去烧硫磺，然后雄黄熏出来的那个烟呐、啊，去熏你的肛门，就是烂肛门。但现在烂肛门的人也常常就是用苦参煮水洗了就算了，你知道，就懒得用雄黄去熏了。 那如果是烂眼睛，就是 眼膜里面眼皮里面都破掉，让眼睛淤血的，用当归红豆散来把那个眼睛里面的那个湿热逼出来。就是以局部来讲的话， 那这边的干扰是应该是四两剂。 哦，说的也是啊。如果是我们今天如果已经知道是免疫失调病的话，就开生甘草可以了。那红豆的话，它就三碗红豆泡水，让它发芽，然后再跟古时候十两，今天当归就开四两嘛，啊，一起去烘干打粉这样子脱。发红豆要自己发啊，那脱烘干跟打粉脱药局帮你做就可以了。其实生源之前有反映过啊，说我们这边有谁是什么奥客去叫他发红豆，那阿才也是苦哈哈的发了哈。不是我们这个班，可能是上一个班的谁吧？啊，莹莹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之前吧， 之前吧， 哈。不是台湾人。 哦，根本不是我们这边的人啊。 他想要做类似有红豆发芽的药，他只好拜托药局。 啊啊。生源实在是啊，对我们很好，对我们欺负到什么都逆来顺受了。像乌梅丸对不对？也是阿才被我们逼到他亲手剥乌梅啊。啊，乌梅很伤指甲，手会受伤的。所以我们后来都说乌梅丸是阿才的肉做的，可一定有阿才的皮肤膜在里面。啊，那至于这个红斑狼疮或者免疫失调病大发作的时候，这个鳖生麻鳖甲汤，哎，九点半了，下堂课再讲了，好不好？不要那么拼了啊，说好九点半要下课的。好，下礼拜见，好了。